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表示，两岸统一进程中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中国军方也不断的威胁要武统台湾。美国防务新闻周刊前驻亚洲记者站主任严文德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文章，列出台湾沦陷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他说，如果台北落入北京手中，习近平可能会利用台湾的苏澳海军基地、花莲空军基地、台中空军基地以及高雄海军基地发动新的战争。一旦中国取得对台湾的控制，战略景观的改变将是一场噩梦，届时问题就变成是美国的了。文章提到，一旦中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台湾海峡可能被北京以政治、经济或军事理由禁止商业通行，日本、南韩就必须考量是否采取讨好北京的外交政策，更别指望美国还可以继续从台湾取得重要情报。他建议，当中国正在以美国二战期间在太平洋运用过的战术用于现在的南中国海，或许美国也应该以相同的思维重新思考亚洲战略。台湾制宪基金会今年成立，董事长辜宽敏呼吁蔡英文总统请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出马，希望两人搭档参选2020。辜宽敏认为，相信赖清德很早就在考虑这个问题，这攸关赖清德个人一辈子的事，也关系到台湾的将来。辜宽敏说，蔡总统跟赖清德现在的民调支持度差很多，他以第三者的立场看起来，请蔡总统叫赖清德出来，因为他做了4年总统也很辛苦，希望他们搭档，至于是赖蔡配或者是蔡赖配，这是他们的决定。对于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可能参与2020大选，辜宽敏说，柯文哲曾经来拜访他，他对柯文哲说，你是大好大坏，如果好可以更好，但如果坏对台湾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他担心柯文哲走坏的那条路是机会主义者，只要有机会，不管是否有道理有道德，利益最要紧，这是机会主义者最大的缺点。继艺人白冰冰之后，资深媒体人陈文茜接力担任高雄2月份的观光大使。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中午出席陈文茜给高雄观光的情书记者会。陈文茜在进入主题前再一次为双语教育请命，指出他对双语教育十分在意，要韩国瑜兑现政见，而且不要让下一代因为贫富差距而错过了英文的学习，并且要韩国瑜举办市长英文辩论。韩国瑜则自信地说，他的英文不会输给台北市长柯文哲。陈文茜为高雄提出了12项爱情产业链建议，包括寄出爱和无人机送情书、秃头时尚街、博尔 AI 市集、麦菜郎网路版、草地音乐节、打狗英国领事馆策展等点子，要为高雄观光注入活水。虽然韩国瑜宣布11月24号举办秃子节，但是陈文茜认为太慢，建议提早在夏天办，也建议要善用高雄的冬天拼观光，并且包括办理自行车环韩以及仿效外国办跨年烟火购物节，并且发放优惠券提振经济。财经媒体 Fortune 评比最受推崇企业排行榜，苹果连续12年夺下总冠军。台湾有2家企业上榜，台积电在拿手的半导体产业名列第二，仅次于 NVIDIA， 而华硕被列为电脑产业第5名，前面4家企业依序是苹果、Dell、HP 以及佳能。不分产业排名2到10强，依据是亚马逊、美国多元控股公司波克夏哈萨威、迪士尼、星巴克、微软、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还有 Netflix、摩根大通以及联邦快递。 脸书因为数据隐私问题今年跌到44名。此外，富士比认为，或许因为受访者以北美高层为主，进入百大的亚洲企业不多。新加坡航空则是排名在第18，中国阿里巴巴位居34，韩国三星名列第50。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8点，来到984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652亿。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点，成为20626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5点，成为212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点，成为257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点，成为7508点。香港证指数下跌16点，成为2698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成为3179点。强烈大陆冷气团稍微减弱，白天气温回升，西半部日夜温差大，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大家好，我是简文秀。有人说台湾上水的风景就是台湾人，台湾也有上水的山，上水的海，要靠大家来听秀。以光 LED Everlight 祝大家新年快乐。 团圆年菜送礼必备，日方真传帮你串等等。 日方真传脆鱼精买十送一特价中，还有超值满额赠品等着您。团圆年菜，公司送礼，拜年走春，一起吃好料过好年，有礼子更有面子。 现在上官网购买，满额再享超值赠品，买越多送越多。请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拨打0638422277。 2019客家流行萤火节第五类挑战，今年随便金钱报名含有早鸟专案，有机会抽到 Apple AirPods 蓝牙耳机、手卷式钢琴、蓝牙麦克风也得好礼哦。加加上2019客家流行萤火节冠名报名，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客家事务局提供。 每一个将被黑暗淹没的夜晚，我都要自己再勇敢一点点， 再勇敢一点点，一点点。 有感觉第二张创作专辑，有感觉的秘密基地，感动再推荐，再勇敢一点点，宽宏艺术。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白安。 让我拥有空洞的自由，让我生活绝不结束，当我想要飞，天空也遗憾地说抱歉未来。我想要你属于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猜不透我的爱竟变得如此麻木。 站在风中，痴痴为你等。莫非是你的容颜还想看个清楚？此刻不争气的眼泪已变得模糊，何处才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路？明明不能放，却又要对自己说谎。想你错了吗？无可救药的失望，心情无足多糟，爱与不爱都迷惘。早已无法抵挡孤独的时早已失去方向，飘飘荡荡，才会爱得如此牵强。清楚，忘掉彼此的承诺，换来的痛苦，为何猜不透我的爱竟变得如此麻木？别让我站在风中，痴痴为你等。莫非是你的容颜还想看个清楚？期待眼泪已变得模糊，何处才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归路？别让我站在风中，痴痴为你等。 要如何判别你的年龄层落在哪里呢？ 你说这首歌会不会跟着唱吗？ 就看你现在是不是闭着眼睛，下巴抬了48度，可能双手还会举高，闭上眼你会觉得你在那个场景当中。 广播女神，别让我站在风中，痴痴为你等。2:12，欢迎来到今天1月23号自由日的哥哥妹妹有意思。1、2、3自由日，今天广播女神你好吗？ 上次我们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香水它会不会过期？ 啊，是。 那 OK 泵它会过期吗？嗯， 照理来说应该不会吧。 所以就是没问题的。 你说你放了一个很久很久的 OK 泵，是不是？ 因为我最近不是手有伤口嘛，所以我就开始用那个 OK 泵。嗯。然后我一开始觉得说这什么烂牌子，就是很难撕，就是你常唰的时候会，就是那个会 Q 在一起或干嘛。我想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会过期哦。 我就想说，这个 OK 绷粘性也太强，就像那种沙龙 pass， 你往身上贴，就你撕下来那瞬间，他们自己都粘在一起了。就想说现在怎样？后来昨天我闲来，我是想说这到底是什么烂牌子？我好好记一记，以后我不要再买。一看制造日期是1999年，民国101年到期。 你在用9年前的 OK 绷哎。在昨天呢，我们放了王菲好久没有听到的冷战，你如果把它加上点节奏的话，听起来就会有点像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李千娜最新专辑《杂波音娜》当中的开门曲《杂波》。嗯，音娜的这首歌叫做《暧昧灵情》。 滚嘛爹爹来祈祷，有情人敬烧酒，有情歌到小波，有情心卡呀爱买的零落，有时阵做朋友，有时阵小牛波，两个人合唱美丽上美丽的美乐，有情人爱小波，有情话紧散步，有歌 心好像飞花好像唱歌点幸福的大路好大家听得到连民梦都会唱风甲雨，唔通搁再来耽误。阮嘛定定咧祈祷，有情人敬烧酒，有情歌斗烧布，有情心卡也爱爱的冷落。有时阵做朋友，有时阵小牛波，一个人合唱美丽上美丽的美乐。有情梦爱烧布，有情话紧散步。我心好像飞花，好像唱歌，点幸福的大路，好大家听会着，连人梦拢会笑。真心可以爱爱的冷落，有时阵做朋友，有时阵小牛波，一个人合唱美丽上美丽的美乐。有情梦爱小步，有情话紧散步，有我心故乡飞花好像唱歌，人民歌的大路，好大家听会着，人民梦拢会唱。 请问哪两个英文字母碰在一起会爆炸呢？ 哪两个英文字母碰在一起会爆炸呢 ？OK, boom。听完了暧昧、灵情、暧昧的 lingo， 我们来听听真正的西纳 lingo， 追名灵情。寿星小卢， 愛さえも他人だけに意味がある。 今天1月23号自由日，体会一下自由奔放的音乐的感觉。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真的笑容，突然有风吹过，那一转眼只剩我。我不懂人世间的那些愁，他为什么要缠着我？到底这会是谁的错？还是我不放手？哦，人世间的那些愁，这世界给我的诱惑，这是不是要告诉我，潮起终究潮落？总要有人来陪我，咽下苦。才会走。有些人经过我身旁，住在我脑中，在我心里转动。有些人变成相片，堆在角落，会只像雪一般冰冻。想我还是会冒起来坐坐，反正就这样吧，我知道我努力过。我想到遥远遥远的以后，会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个寂寞的星球曾这样的活过。哦，遥远遥远的以后，天长和地久的尽头，应该没有人能抢走我永远的感动。总要有首我的歌大声唱过，再看天地辽阔，或者不多不少，幸福刚好够用，或者其实很好，再吃一颗苹果。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Mayday 五月天的一颗苹果，希望在遥远遥远的以后，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记得我。记得1月23号其实除了是自由日之外，也是青春点点的名单呢、啊、名单12年的名单。 就要一直记下去是有点难了。 会吗？我觉得用自由日记蛮好记的、啊、 蛮容易的吗？ 对啊，名单、欸、我们十岁就夭折了。 Much, much better off, better by far, by far. I wouldn't know what to say to a gentle voice. It rolled right past me, and if you talk it up, you see I don't really have a choice. So don't even ask me. I'm much better off the way things are.Much, much better, oh, better by far, by far. So keep on calling me names, keep on, keep on. And I keep kicking the crap till it's gone. If you keep on killing, you could get me to settle. And as soon as I settle, I better be able to move on.

来自于王杰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他在歌名的地方就很直接的吸引大家的目光， 你一定会点开来听， 因为这一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但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这首歌的英文歌名你知道叫什么吗？ 什么？ I know I'm a legendary singer. 我知道我是一位传奇歌手，完全是不一样的翻译的感觉。 这是他的小巧思。 然后在 YouTube 看到是因为他放上他的 MV， 其实就是自己 他自己拍的吗？ 不是自己啦，就是有人拍他的，但非常非常阳春，看起来不好意思，看起来呢就是他在某一个欧洲国家玩的游记 Vlog 的感觉 哦， 不然你以为会是什么？ 我以为他在欧洲的街道就走来走去，很帅气，像走秀，就是特别好像有出班去那边这样。 哦，没有走秀，但的确就 也是有自拍镜头啦。 王杰自拍， 王杰自拍。 你不再听之后，我想了很多借口，给自己一个解脱，纵然有很多诅咒，也只能接受。人生起起落落， 人生起起落落， 每个人都精彩过， 每个人都精彩过， 你也曾对我 曾对我无怨无悔的爱过，直到我闪亮的眼眸不再光芒的时候， 你的笑容离开了 各位 我的左右。 王姐的歌声这么的好认，怎么没有人请她去蒙面歌王猜猜猜啊？ 哦，而且其实因为他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也很多人学他。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好多好多人会学他哦。 或是有点这种嗓音，也会让你想说，哇，很像很像。他是一个很难猜的歌手。 对，小时候看综艺节目，其实有很多人模仿王杰唱歌，哎，所以蒙面歌手，对耶。然后呢，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点进去之后就看到。I know I'm a legendary singer， 我就很开心，我就在 YouTube 上面刷存在感，我用欧马克就 留言 ，对对对，因为可能你没有看那个 How I Met Your Mother， 里面有 Barney Stinson 这个角色，然后他就是一个很帅气，然后永远都要穿西装，然后自己创了很多有趣的讲话的方式，譬如说讲到 legend， 他就会说自己是传奇，所以他是说 I'm a it's legendary， 他不会直接讲 legendary， 他会说 it's legend， wait for it， dairy， 然后跟你就是击个掌这样子，然后我就在下面留言，没有人理我，我有点难过，没有人要接 dairy，没有人要跟我击掌。 这个也太难了吧！ 没有人看 How I Met Your Mother 吗？ 你现在一讲，就会有人下去跟你击掌了。 哦、by the way， 很多人在那边留言哦，你要找到我可能不太容易，有将近1000则留言哎。 那大家留言的风向大概都是什么？ 大部分、 就好久没有听到你了，然后这样。 No， 掏心掏肺的说你曾经陪伴我什么什么时候？ 你才不过气，现在还有人在听你的歌。 对，但大家怎么没有发现英文歌名的巧思呢？他说他是 Legend， wait for it。Dairy， 我从来都不认输，直到悲伤到体无完肤，我才清楚，没有白色黑社会孤独， 没有白色黑社会孤独。 普林斯顿，我需要你。

谁的心，谁的心在摇摆，怪伤害，你心不用依赖，你又何必去依赖。 是来自于刘廷佐，他发行的这一张专辑里面呢，有两张 CD 0跟 1， 一张 CD 里面有六首歌曲，两张12首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小孩 Kid》。 Baby 睡了吗？我想跟你 FaceTime。 太多的失望，其实都做不对。切菜都不会，我这个人这么的难得可贵，爱我了没？每分每秒都在眼前，时间，请你快点，多希望当我长。 Cici 给远距离恋人的情歌 FaceTim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太划算太划算，买一光 LED 天天抽泰国来回机票，真的太划算。一月底前上网登录一光 LED 产品发票，让你连抽30天天天抽机票，加码抽万元吸顶灯哦。一光 LED 超节能，

给快乐请丢掉，长辈的话都要记得牢，俺妈碎碎念让你心情好，快飞上 FB 让这边变迷信，打给来最这这这这 欧巴干那么塞下个小时呢，要让大家变都可以去江南玩，因为我们要访问，首次访问医美诊所。 医师来到现场， 酷毙了！ 是的， 待会请你继续锁定《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 有栖田鼓动真实古物风潮，震撼再推出有栖田三色谷麦片，黑麦、紫麦、黄金大燕麦，全谷有机最健康。 庆祝首推，即日起有栖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买二送一，再加赠三色谷麦片。 喝有机多谷奶搭配有机谷麦片， 绝配！ 优惠仅此一档哦， 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是唐家龙。每当生活中遇到困难与挫折，身边的老朋友总是给我很大的帮忙。在高龄化的社会里，老人家也有许多问题需要协助。只要您有任何老人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 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专线帮您解决。 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有台语，就要跟方南强老师吃会紧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让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湾自来水公司董事长郭俊明被爆料密集跟在电台已婚的阳性高层主管上摩铁偷情，还翘班看花博。一直都没有跟外界联系的郭俊明下午发出声明表示，为了避免造成执政团队的困扰，而且自认有损公司形象，因此自即日起辞去自来水公司董座职务。对于这一起事件，台水供水处处长吴金文表示，郭俊明的行程多半是由机要秘书安排。吴金文也提到，郭俊明是工作狂，每个月的董事会议、主管汇报、经理汇报，还有一些专案会议一定都会参加。对于周刊爆料内容，强调属于私人领域，台水不予置评。冷气团一波波来袭，流感疫情发烧，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证实，台北市联合医院和平院区发生护理人员集体流感群聚感染。罗一军说，这个单位1月10号到1月21号共6名护理师、7名病患确诊 A 型流感，一开始是病患染病，再传染给护理师。目前有5名护理师在家休息，1名症状缓解恢复上班。这13个病例会持续监测到1月29号。台北市卫生局疾管科科长欧嘉玲表示，13个人确诊 A 型流感，多数治疗之后已经退烧。不过有一例51岁的女性流感并发肺炎，住进加护病房。医院经过疾管署同意，对接触过的病人、工作人员，包含学生，至少50多个人进行预防性投药。台中市一名黄姓男子去年9月在网络贴文宣称住家附近有人因为登革热致死，台中市卫生局澄清是谣言，并且将黄姓男子依违反传染病防治法送办，检方今天认定罪证不足，将他不起诉处分。 黄姓男子供称，当时是听到母亲转述附近有居民因为登革热死亡。黄姓男子的母亲则说，当天李邻长带着一群人在住家附近，希望进到屋内喷药，但是居民都不同意。随后一名男子遥指远方说那边有人去了，他问是否有人死亡，对方不置可否。当地邻长则说，不记得当时跟哪些人到场宣导，他们到现场是为了宣导登革热防治。检察官认为，黄姓男子是听到母亲转述，虽然没有尽到查证义务，但是并没有故意散布不实谣言，今天依罪证不足不起诉处分。香港政府今天向立法院提交国歌法条例草案，这项草案规定对不尊重中国国歌的人处最高3年徒刑，被认为是钳制香港言论自由。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7名成员今天兵分两路冲入政府总部外的公民广场，并且高举写着不歌颂的自由抗议布条。香港众志主席林朗彦批评国歌法钳制言论自由，认为人民有不说话的权利，有权对国歌不表肃然态度。林朗彦认为国歌法让人人自为，要向国家表忠，重申国歌法不应该形式化，也不应该借由国歌法进行洗脑教育。他们要求政府撤回法案，重新进行公开咨询。日本央行今天再度调降通货膨胀预期，决策委员经过2天的会议之后，决定维持现行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并且将截至明年3月为止的财政会计年度通膨展望，从原先预期的 1.4% 下修到 0.9%。 日本央行说，调降通膨预测部分原因是因为油价下滑。日本央行也略微的调降截至今年3月为止的本财政会计年度通膨展望，由原先预测的 0.9% 降到 0.8%， 截至2021年3月为止的财政会计年度通膨预期则是由 1.5% 降到 1.4%。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9点，来到2059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9点，成为212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0.3点，成为25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点，成为7519点。香港证指数下跌10点，成为2701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4点，成为3178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48点，来到984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652亿。受到美国股市重挫影响，台北股市今天开低。今天瓶盖股三雄，包括了台积电、鸿海以及大力光，表现弱势，跌幅都超过1%。加上台塑跌1.94%，南亚跌2.36%，拖累指数维持盘下游走，中场下跌48点。强烈大陆冷气团稍微减弱，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哦，大家都要出国，机场人这么多，再不 check in 就赶不上飞机了，天哪！ 哈哈哈哈！天助自助者， check in 就用自助报到机，扫描护照选座位，自助列印登机证寄行李，马上通关上飞机。 耶 ，Let's go！ 还可以透过网络或手机 APP 报到哦。以上广告由桃园机场公司提供。 星期三，星期三，今天星期三， 星期三干嘛这么开心啊？ 当然，1月1号到3月31号，每周三来台塑、福茂、全国、西油等加油站，汽油加满25公升，出厂原优惠再折扣25元。 台塑石油九家，就安心。 2019橡木桶洋酒独家代理销售冠军 ，Nomad 威士忌，尾牙送礼，围炉春酒，风行世界新选择。来自苏格兰的 Nomad 西班牙顶级双雪莉威士忌 Nomad 干杯 Nomad Hop Dala 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他笑着笑着唱出温暖的代表作，邱诗琳一克拉， 一克拉的体贴比钻石更耀眼，甘愿陪你一起好好。 邱诗琳一克拉专辑12月18全面发行，环亚音乐。 我需要脆弱的勇气， 在他的歌声里我们听到了有人了解自己，我们需要脆弱的勇气。瑞玛西丹第二波创作歌曲脆弱的勇气，艾贝克斯音乐。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张信哲。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三下午的3点08分，1月23号，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这一个小时呢，是吴玛丽期待已久，终于有机会面对面访问医，而且不是访问医生哦，是访问医美的医生。我们今天要欢迎米兰时尚诊所的曾医师。 曾凡文，曾医师，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医师怎么一讲话这么知性啊？我天啊！ 医师看起来有点冷酷，有点让我有点紧张。 错误印象。 今天哦，错误印象吗？所以医师活泼的吗？ 靠你们两个带喽。 哎呦， 哇， 哎呦， 医师是蛮常上电视节目的啦，所以医师应该是活泼了才对。 侃侃而谈。 嗯，其实因为年前在快到了，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开始要，也许是他第一次接触医美，或者是他一年一次要，你知道，进场维修。但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聊到关于医美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发问题，我就觉得有时候好像你不能就是全部推给就是诊所，你要帮我弄得好啊，医生你就是要知道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自己做的功课跟准备其实不能少，就是你了解的越多，你认识的越多，本来就是越不容易被骗，或是你应该会更知道自己需求是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是当然我自己有很多想问的，可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就是让所有听众朋友们可以加强你对于医美的知识，就我觉得知识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要如何就是找我们信赖的医师或是诊所？当然很多人是哦，我看什么部落客宣传啊，然后我看那个广告有没有打到我啊，哦，我看过医师上节目，所以我信任你，然后或是我朋友去过，所以我知道。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去问过说我们到底要怎样判断，比如说要如何选择适合我们诊所，那个是有依据的吗？有证照的吗？我们是可以看什么去判断的吗 ？OK， 这个站在就是患者或消费者的角度啊， 嗯， 的确有点像是隔行隔山的感觉。 嗯， 你单纯看漂亮的广告， 嗯， 你可能不是真的能很清楚的知道说到底你自己走进去之后走出来会变成什么样。 对，那好可怕哦。 对，那所以就是一切还是回归到最基本，就是首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合格的医疗院所。 嗯， 那你看看这个医师的受训的背景， 嗯， 他是不是有受过你今天有兴趣的这个治疗的相关的训练， 嗯， 相关的专科的证照。 嗯， 那接下来约了门诊之后我们走进去跟他聊聊天， 嗯， 你会有你自己的想法，你的需求， 哦， 你告诉他之后，他应该要能针对你的需求帮你设计出就是适合你的方案。 嗯， 他可能会给你 ABC 三个选项， 嗯， 开刀的，不开刀的，轻松的，或者是辛苦一点的。 嗯， 那有的维持时间长，维持时间短，那这时候就接下来看你自己就是 怎么样消化这些资讯， 对，你怎么样去配合上我自己能接受的这个程度。 嗯， 对，听一听其实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医生就是他的理念是不是跟你合得来， 嗯， 他在乎的到底是只是 钱 钱，哎，对，还是他其实更在乎说怎么样让你就是安心，对，然后又开心的结束这次的治疗。 哎，这医师，你刚刚说你可以上网看这个证明医师他有没有受过什么相关的训练，这我们是网络，比如说打他名字，我们就可以 Google 得到的吗？ 对，网络无国界，现在真的网络上资讯非常的多。 嗯， 那一般就算是网络上没有看到的，一般你在医疗院所里面应该也都可以看得到，就是挂出来的医师执照啦、专科执照啦、那另外你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资讯，他之前可能去受过什么样的专门的训练、去哪个地方接受过什么样的学习、那或者是像你刚刚说的朋友推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哦。我们的确有患者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这种口耳相传。 因为你要先看你朋友哦，他 OK 了，我就相信，對對對，那我应该也会 OK。 对，如果朋友做坏了的话，那这时候你就知道说 就是谢谢朋友，还买一些小礼物给朋友说没关系啦，安慰他。好，所以就是大家挑选有很多方式，你要自己好好去做功课。那其实因为相关的项目真的太多了，我觉得一个小时没有办法讲得完，我自己心里有循序渐进。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如果以入门款来说，大家如果接触到医美，可能你第一个接触的绝对是雷射，因为它是一个最快的，然后恢复期又很短的。 对， 可是雷射太多了，如果你要，我觉得就不要讲什么畸形那些太难，什么红宝石那些，就是大家越听越复杂。其实粗略来分，就是简单的来说，不就是净肤、飞梭跟最近非常红的皮秒， 对， 这三样。那到底这三样医生可以帮我们简单分辨一下吗？就是我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呢，而不是我进去他跟我说你这个就是要皮秒，然后我就就被带走了这样子。 OK， 好，那个在我们门诊里面非常大的一部分的需求，第一个大概就是黑斑的去除，第二个是肤质的改善，例如说没有女生觉得自己毛孔够小，每个女生都觉得自己毛孔太大，都想要小一些。那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说，净肤雷射它的学名叫做儒雅各雷射，它的波长5321064，专门是针对黑色素去做打击。那所以在过往的多年以来，我们的确用了非常多的净肤雷射，来帮助我们的患者做祛斑的治疗。那飞梭雷射呢，它是一个分段式加热的一个概念，它用远红外光的热能，然后呢来帮助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做一个刺激，加热胶原蛋白重组，那于是希望可以达到一些痘疤、毛孔、浅层皱纹的改善，这样子的治疗。那飞梭雷射是过往大概3年多以来算是最热门的关键， 这几年 皮秒雷射算是过往这3年以来， 它是这一两年突然窜红。 对对对，因为它可以说是在过往可能雷射科技，你会感觉好像似乎这过往的8年10年有点停下来了，没有太多新的科技出来，皮秒算是大概从3年前开始一个突然的一个突破，就是它突然把这个雷射的这个脉冲时间突然缩短了，那缩短了以后你可以在更短的时间达到一个治疗的峰值，那减少一些热伤害，那于是期望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以及更少的副作用，对，这是为什么，就是过往2-3年你会听到就是皮秒这两个字就是满天飞。那你可以说它的效果呢，有点像是结合了净肤加上飞梭这样子的感觉， 难怪价钱也是他们两个加起来呢，很可怕哦。 所以一般一次治疗之后，你应该会预期的就是，它除了针对黑色素的治疗以外，我们的确也看到患者在肤质上的改善，毛孔、细纹、凹疤等等的这些，那这个都是那个它的适应症之一，对。那另外它的修复期相对的比较短，一般我们在做完治疗之后，通常大部分的患者会告诉我们说，就是隔天早上，好像就已经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红肿的痕迹了。 有这么夸张？ 所以这是他就是之所以在现在会非常受欢迎的原因，不太影响我们正常的作息。 就是他等于是效果更好，恢复期短就对了。 对。 那刚医生你有说，就进诊所没有一个女生会觉得自己毛孔很小，每个人觉得我毛孔大跟什么鬼一样。你有真的成功劝退过？就是你看他就觉得说，你真的毛孔还好，你真的不需要，真的有人会被你说服吗？ 我尝试过，我没办法说服他们。我会跟他说，你在外面走一圈，你看你数100个人，然后你找一个毛孔比你小的人给我看。他就说没有，不管，我还是要打。 那男性也会这种困扰？ 男性的话，痘疤的问题是他们比较大的困扰，就是脸上之前可能青春期留下的各种坑坑洞洞。 医生，你的皮肤很好哎，你自己有做这些东西吗？ 我每天沉浸在各式各样的药品和仪器当中，哇，可能也耳濡目染。 医师是第一线，是不是所有就是你们有什么新的，就是医生跟护理师、咨询师，你们就是第一线要去尝试的，对不对？ 可以自己试试看，比较知道那感觉。我就是自己对着镜子做，的确是有点就是不太方便。 因为我之前在看那个广告，就是现在有人在捷运站打广告，然后我常常就会看，然后会有那种什么某某某院长他自己就这样叉腰这样站着，然后就是什么医美诊所，然后我走过去看到什么，你的脸好像有点没有说服力的那种感觉，我就默默心里会 murmur 走过去啊。但曾医师非常有说服力了，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会对于医美的需求会有增加的趋势，大家会认同这个外在形象，不管是在职场、在人际关系，都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对， 所以像刚刚说，比如说男生他很在意他的痘疤，他青春期可能比较不懂保养，那医生是会觉得说飞梭是蛮适合他的嘛？针对痘疤的部分。 对，如果是针对像凹疤这种部分的话，大概过往的几年，在可能记得是可能9年前左右，那时候飞梭雷射刚进台湾，我们就开始做飞梭雷射。那大概从3年多开始，皮秒雷射问世了之后，那这时候皮秒的比例就大幅度的上升。 但像医师刚刚就是这个例子，就我只有痘疤，然后飞梭就可以满足我的需求，那这样我还需要做更高级的皮秒吗？ 这个其实就不太一定哦，因为其实我们单纯说一个青春痘的凹疤好了，其实凹疤也分成各种不同的形态。有那种就是像一个碗弓凹下去的，我们叫车厢型凹疤，有比较平缓的起伏的那滚轮型凹疤，有那种尖尖的一个小洞，像我们叫冰锥型、冰凿型的凹疤。那各种凹疤其实对雷射啦不同治疗的反应不同，所以其实还是要靠就是专科医师做评估，说到底你现在的凹疤处于哪一个深度、哪一个种类，然后选择合适的治疗。那有的凹疤甚至我们需要动到一些就是可能让你会有点见血的治疗，可能才会来得更有效一些。所以的确不是光说就是我今天开了电视购物，我就是买了这个什么飞梭雷射疗程，我买个几次我的疤就一定会好。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它跟消费购物还是有一点点差别。它毕竟美容医学还是医学，你还是要经过就是正确的诊断， 是 才会有正确的治疗。 我人生打过一次就是飞梭雷射，当天晚上我就哭着睡着，因为我就觉得 很痛吗？ 就是很，因为打完雷射之后皮肤会变得比较干，所以他就告诉你要加强保湿，加强保湿。我已经用尽我一身的力量在保湿，可是它还是很干，然后就很热，然后就很痛，我就是边哭边吃饭，然后再哭着睡着。我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自己？ 对，以往的确有些雷射是过程比较辛苦的，它可能会有甚至一个礼拜的结痂啦，两三天的汤汤水水啦。那这个在现代的眼光里面看起来都是不太能接受的事情。现在大家都忙，对，你有就是工作要顾，你有家庭要顾，谁有空在那边就是照顾伤口照顾这么久？那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大家的需求会是一个往修复期越来越短。最好是我可以打回去，不要理他。这样子。 隔天马上就好，马上容光焕发，希望这样。目标 这个就是未来的我们的目标可以达到这样。好，刚刚我们浅谈就大概分了一下关于雷射，大家可以在过年的时候你自己选择你适合的。那进行到下一个就是 我笔记已经记好了， 你已经记好了是不是？ 为了岳母而记。 下一个呢，也是我认为你接触医美是很容易接触到的，就是肉毒。但是肉毒呢，就是我不知道我的知识是不是对的，就是台湾合法的肉毒可能有三种，一个是美国的 B 开头的，也是最常我们在诊所看到海报贴出来的。 对。 然后第二个是我比较少看到，我是查才发现哦，原来还有一个英国 D 开头的牌子。 没错。 还有一个是这一两年，它是跟皮秒是双胞胎串红的吗？德国的，然后我们给它台湾给它取一个非常梦幻的名字，叫做天使肉毒。这三个是合法的，可是同样都是肉毒，那有时候我们进去，我们也不会跟医生指定说，哦，我做功课，好像我比较喜欢这个，然后都是让那个院方来决定这样子。那到底这三款肉毒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吗？还是他们其实根本没差，就是你知道国家每个人自己研发出来不同而已。 OK， 这三款肉毒的话，都是就是 美国 FDA 以及台湾的卫生署核可的肉毒素、那表示说这些肉毒素他们都有一定的有效性跟安全性、那他们的制程上面的确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在那个经验丰富的医师的手下呢、我们的确可以感受到一点小小的差别、那不过剩下来的就是说我们医师们怎么样的去应用这三款不同的产品、然后来达到安全而且有效的效果、那不过啊，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就的确更重要的事情是知道这位医师他会选择的是合法的产品，是有效的产品，然后而且呢就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安全性，那偶尔我们会听到一些就是因为肉毒素而产生的一些副作用，比较严重的状态，那个一般呢、你不太会在台湾看得到，台湾的医生医疗院所一般是相当守法相当胆小的，你可以这么说， 谨慎， 对，就是你不太会有所谓的假药这样子的事情出现、在某些地区这个就是很频繁的事情、 真的假的、 就是我说的是其他国家、就是你会看到就是比较容易他们会就是你会听到这种因为假的药物、仿冒的药物而造成的这个一些副作用的情况， 他们打到假的会怎么样，是会面瘫吗、 例如说他的那个剂量可能是不准确的，那于是你以为你打了这么多其实进去的多了很多、那于是就造成了过度的麻痹，或者是你以为打了这么多其实根本没进去多少， 根本没有用， 对，根本 没有用，你只打水 这样子，对。但是在台湾的话呢，就是因为其实医疗院所医生们我们看起来是非常的就是奉公守法的，对，那而且就是我们的主管机关其实有非常严格的把控，对，那所以其实像这种事情在台湾你不太会发生，对，所以一般你在医疗院所里面呢，那个医师帮你所做的治疗，用的都是合法的安全的产品， 医生，我还有一个自己好奇的问题，就是一罐肉毒拆封它的有效期限到底怎么样，因为很多人都会说什么，你知道吗，一罐刚打开是最新鲜的、你一定要把那一罐用完、可是你可能一个人又用不到那么多，所以就是亲朋好友揪揪我们一起用、可是有时候如果我就是没有朋友，我就是没有用完，那就像刚刚医生说的，我又不知道他那个拆封他会给我换来换去那个、那我要怎么确认， 这样你又 我要怎么确认呢、 对，就是如果说、我们用最高的标准来检视的话，其实你一罐药拆封之后应该是立刻就用完，应该没有用完的话呢，就是丢弃会是最安全的选项，因为我们担心的病最主要并不是说它所谓你放了一段时间有没有效的问题，因为其实已经有临床试验告诉我们，就是就算你这罐肉毒素好了，你泡制好了之后你放着放个一个半月，将近两个月、他们去测那个活性都还有80%以上的活性在、所以它其实不是说你放一放它就会没效的问题、而是当我们在制泡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会小心的用无菌的技术来操作、那个尽量不要造成这个药品的污染， 怕变质啊。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一点点细菌带进去了、那会不会放久了以后呢，那这个东西就没有这么的干净了、那造成注射之后的发炎感染、那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对，所以的话就是开封以后尽速的把它用完， 感觉听到目前为止回归到最初，好像还是你挑选一个有良心的诊所、然后有良心会好好针对你的需求 的， 然后判断医师， 没错， 最重要的出发点， 没错，我们现在呢要先休息一下下，那医师呢等我们一下，我们待会呢再继续回到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然后呢专访这个米兰时尚诊所的 曾 凡 文 医 师。 J.O. Sean Kingston Your way too beautiful girl That's why it'll never work You have me suicidal Suicidal When you say it's over Damn all these beautiful girls They only wanna do you dirt They'll have you suicidal Suicidal When they say Started at the park, used to chill after dark. Ooh, when you took my heart, that's when we fell apart. Cause we both thought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Lasts forever. They say we're too young to get ourselves sprung. Ooh, we didn't care, we made it very clear. And they also said that we couldn't last together. Last together.See, it's very divine, you're one of a kind But you mash up my mind, you are figure decline Oh Lord, my baby is driving me crazy You're way too beautiful, girl That's why it'll never

金猪年台新信用卡送出百万大红包，单笔刷满千元就能抽。春节团圆，不论是买年货还是聚餐出游，用力刷台新就有机会赚红包。 智慧好伙伴， 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利率6.75%到15%，循环利率之际准值为104年9月1日。其他相关费用与活动详情，请洽台新银行或官网查询。 哎，这是什么啊？ 你喝喝看啊。 嗯，无糖的却有大豆的自然甜耶。 这不是普通的豆浆哦，这是来自无毒有机的花莲地产有机豆浆，100%国产有机大豆，东风十岁农场栽种，魏万田加工生产，花莲的纯净好水，成就超乎您想象的有机豆浆。 因为有机，所以有限。花莲地产有机豆浆，抢购专线03-888-0181，脸书搜寻东风十岁农场。 嗨，大家好，我是景安。 穿越无限的星空，陪我翱翔自由，飞电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好的，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在现场的呢是来自于米兰时尚诊所的 曾凡文医师， 同时呢我们也打开了飞碟联播网的 live 直播，你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飞碟联播网，然后直接看到曾医师他的皮肤是多么的细致吹弹可破。 我跟你说，我们根本不需要为医师打上我们的光， 对，根本不需要打光啊，真的 皮肤好跟什么一样， 太可怕了。 今天的时间很短，就是但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问曾医师的话，你也可以在 app 或在我们直播下方留言。 Yes. 如果有时间，也许我们待会结束，那个在医生离开之前抱他大腿，求他帮我们回答一下这样子。那刚刚上个段落呢，我们有说到了就是雷射，说到了 肉毒。 Yes. 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就是啊、哦，我想要比如说改善我的脸型，改善一些细微的部分，然后很多人呢会选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玻尿酸。 对。 可是玻尿酸你也是打入关键字之后，哇，那个图啊、解释啊，多的满天飞。 对， 到底一般人对于玻尿酸最大的疑虑是什么呢？我个人最大的疑虑就是，我到现在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根本没有答案，就是玻尿酸它到底可不可以代谢得掉 ？OK，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哦，就是大家的疑虑。其实我们可以讲，不只是玻尿酸的疑虑，任何治疗的疑虑，包括我们刚刚讲的肉毒杆菌素，大家最害怕就是不自然。大家最害怕就是我被打了以后，就是朋友都觉得我看起来怪怪的。 没错。 我们在节目上可以看到一些资深艺人都会被嘲笑说：“你给我惊讶，你惊讶。”然后他们就是惊讶不起来。 这里我真的很想要抗议一下，就是我觉得有很多艺人的结果真的是被做得不太自然。这些艺人造成我工作上非常大的负担。就是每天当我要就是为我的患者设计治疗的时候呢，他们就跟我说、你看那个谁谁谁现在看起来好僵硬好可怕，我不要那样子，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有问题？就是那些僵硬的结果是一个不正确的治疗后造成的副作用，而不是一个治疗必然的结果。那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可以靠着就是经验技术，还有像你刚刚讲的产品的那个优良的产品而来做避免的。我们还是回到肉毒杆菌素来说好，例如说我们讲说这个眼尾纹的治疗，我们说鱼尾纹，我们在笑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个3条，有人是5条，有人是8条， 八条，我真的是想哭，医生，我不要8条。 然后那就这个皱纹的话呢，它是因为我们在笑的时候眼轮匝肌的收缩，把皮肤挤压所造成的这个皱褶。那肉毒素的治疗会是一个十分的有效而且安全的选项。那在注射之后，我们预期大概3天之后呢，肌肉的动作会开始放松。它的效果其实就是去减弱这个神经讯号的传递，减弱乙烯胆碱的释放。那于是这时候肌肉受到的讯息少了，它就不知道它要用力了。这时候就肌肉放松，那于是我们在笑的时候这块就没有挤压的这么严重，于是皱纹就能改善。那这时候治疗自然跟不自然的关键就在于说，这个医生他对于解剖的了解，他知不知道这个肌肉它到底长在什么位置，什么深度，那它应该打在什么样的层次，什么样的剂量。那这些只要有一个东西没有拿捏好的话，你就会造成效果不好，或者是太过于僵硬，这样子不自然的结果。那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就是靠着经验技术，那还有选择就是合法优良精准的肉毒素产品而来避免。那 或像刚刚你说的肉玻尿酸的问题好了，一样。就是像是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修饰脸型，我们在说这个下巴的治疗好了，那我看两位的下巴都是水准以上的下巴， 水准以 上，真的，我要把这句话学起来， 水准以上， 真的。 那个我们就是亚洲人、东亚人、东南亚人的下巴经常都是偏短而后缩，那所以这时候你一个短而后缩的下巴呢，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让脸看起来圆圆胖胖短短，第二个后缩的下巴相对你想象一下，那个嘴巴会比较往前凸，它看起来就是这样 龅牙 撅嘴的样子， 就是不太高兴，有点生气，甚至有点没有自信的那种形态，那这时候我们就很常会用玻尿酸，那去帮他把这个下巴的轮廓稍微往前或往下带一些些，让能符合整体的脸型，那这时候关键在就是自然不自然的话，那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下巴的形状有没有修的像是就是符合他原本的脸型的，修的就是像他妈妈生出来的，那还是说就是突然有个你看有个断层，这个下巴好尖，像是一个锥子一样， 所以就回到那个什么解剖面，就医生了不了解每一个人他的骨骼他的肌肉的感觉， 对，还有就是 还有医生的美感啊， 对审美的这个感受，对，你怎么样就是看他的脸型，觉得说配他的这个人的脸型呢，他这个目前的宽度、目前的长度，还有目前这个嘴巴的厚度，我怎么样设计出一个刚刚好差不多比较好看，但是又不至于说一回到工作场所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哪里不一样的这种程度，对，那这才是我们要的结果。 医生，你有遇过跟你讨价还价的顾客吗？就是你就觉得说你下巴就是一点点，就他说不要，我就是要那个很，我就是要很夸张这样。 对，有的人要多，有的人要少，对，那不过就是最重要的原则还是我们怎么样做出来一个下巴既对称，然后呢而且呢又顺着就是下巴，像以前哦几年前比较会有那种患者，他们会拿着照片来，很早以前拿纸本照片，前几年是拿手机上面的照片，就是告诉我说我要谁谁谁的下巴， 谁谁谁的下巴， 我要哪个的下巴， 我知道谁，我想知道谁的下巴是 number one， 约翰屈服他double butt chin， 我想知道谁的下巴是大家的爱， 那个Angela Baby 哦， 过往几年比较是 Angela Baby， 那现在你比较会听到一些迪丽热巴啦，其他 的，其实他们也是很类似的下巴，有点像， 你可以说就是美女的特征大概都是大同小异的，对，我们会希望有个就是鹅蛋型或心形的脸型，那脸上的轮廓，尤其是在女生身上，就是一个柔顺的线条，不要过度明显的凹凸、崎岖跟阴影，对，那搭配上一个就是比较精致的五官，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 那么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就像刚刚说，你要一个顺的脸型，就比如说，如果她去，她明明就是脸颊凹陷到不行，或是她的那个下巴那个咀嚼肌那边方到不行，她却拿出了热巴的照片说：“医生，我就是我要热巴的下巴。”可是她单弄那个明明就办不到。 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就是我们的患者已经算是比较幸福了，因为刚说辛苦，其实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已经很不辛苦了，真的是在比较几年，就是早年前哦，那时候就像我还在做学生的时代，那时候真的要变漂亮是比较辛苦的事情，你一定要动刀动枪，要砍下去，要见血， 要削骨啊什么之类的， 那现在的话我们有很多像刚刚我们讲的这种微整形的方法，是可以就是在一个很短的修复期之下，就是可以帮助他做一点轮廓的微调，让他看起来比原来进步一些，但是蛮自然，而且所谓的这个修复期短的概念是这样子，我们扎针下去，把它针出来，这个针孔大小其实比我们刚刚提的毛孔还要来得更小，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回家大概隔天也就看不到它了，那所以大部分的患者在接受完治疗之后其实是就是那个上点药膏就去逛街了，就去约吃饭了，每次就是打针打到一半还要就是接电话说我晚一点， 我快到了 对，所以其实现在的患者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幸福，做这些治疗已经不太辛苦了。 医生，我有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吴玛丽她已经了解很多，所以她问的都是比较专业，可是对于就是根本还没有了解过医美的人来说，我们需要一些很粗浅的问题。 对不起，我今天就是把很基本款的都放在很后面这样子， 就是很简单，比如说假设今天我不满我的脸，然后我讲我不满的部分，然后医生告诉我可以用什么东西来改变， 对， 譬如说我觉得眼睛太小， OK， 那该怎么办呢？ 那个眼睛太小的话呢，大概就是看眼型，然后决定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手术，然后去把眼睛的头或者是尾或者是上或者是下稍微开多一些些，那这样的话会是一个比较大程度的改变，那你会有就是比较大的不同， 对。那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么大的不同，你只是想要让那个五官的比例，对，例如说眼睛有精神一些好了。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啊，他看起来就是你觉得每天他睡不饱，明明每天睡九个小时，看起来就是睡不饱。为什么睡不饱呢？大概几个原因哦。第一个，他可能就是 眼睛肿肿的、泡泡的、 泡泡肿肿的，上眼皮、眉毛有点下垂。那这时候一般我们常常会观察到，在当我们把那个眉尾的肌肉，那个当我们在做眼尾的肉毒素治疗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肌肉放松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眉毛的形状会变得比较顺畅一些，这个看起来会有精神一些。那或者是说像眼睛的下方，你看到很多人，你仔细观察，不用年纪大，30岁、35岁以后，眼睛下方那个凹凸的落差就已经出现了，眼袋已经有点鼓出来， 是 有一条我们所谓的泪沟，就是眼袋下方凹陷的那个痕迹，那个泪沟会让你觉得这个人黑眼圈看起来比较重。 哦，对。 那像这样子的高低落差会让你觉得就是睡不饱。那所以那这时候呢，有的人眼袋很大，我们的确需要做眼袋的手术。但是在没有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很多人他其实可以透过像刚刚玛丽说的玻尿酸的注射。然后我们用比较柔软的凝胶式的玻尿酸，我们把它放在那个泪沟的部位，那放在所谓苹果肌的部位，帮它把凹陷的这个落差改善了，让它的凹陷跟眼袋的膨出中间不要这么明显的这个断层，那这时候这个光影就会变得比较顺畅，你就觉得这个人黑眼圈看起来就已经会比较浅，看起来就会显得比较 柔和的感觉。 好，眼睛结束了。我鼻子太塌怎么办？ 那个鼻子的话呢，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分成手术或者是非手术的方法。那手术的话呢，现在有各种不同的假体可以做选择。如果你要的是一个非常高挺的鼻梁，做一次非常多年的效果的话，那这时候手术会是选择。 OK。 那如果说今天我没有空接受这个术后的肿胀、淤青，甚至我是惧怕手术，我很怕躺在手术台上那个或者是后面的疼痛。那这时候呢，一样我们注射填充剂。这样鼻梁暂时的变得比较高挺。那也是一个蛮多人会选择在例如说 party 之前，晚会之前， 晚上要 party， 下午先弄个鼻子再去。 这样子的话，可能在就是那个昏暗的灯光之下，他的鼻梁还是显得非常的高挺。 那大概多久就会消掉啊？ 那个我们说到玻尿酸的这个维持的效果的时间哦，那玻尿酸这个东西啊，我们还是帮大家再科普一下最基础的。我们刚刚讲的肉毒素跟玻尿酸，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这两个东西到底在做什么。 对， 玻尿酸你很单纯的就把它当成是填充， 好， 增加体积 是增加的。 简单来说，哪边凹，哪边低，你就把它增加一点量。那玻尿酸这个东西呢，它是就是不断重复的双糖单位，它是就是碳水化合物双糖的分子。那个它在跨物种之间其实是相同的，也就是我身上的玻尿酸在我的关节腔里面，我的皮肤里面的玻尿酸跟我们家的小狗的玻尿酸是一样的。那但是呢，这个玻尿酸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交联，把这个玻尿酸的分子把它抓在一起了之后，于是这个玻尿酸它可以在人体里面维持半年到一年半之间的这个时间，不会那么快被代谢掉。那这时候呢，它的维持效果的时间就一方面因体质而异，二方面因交联的技术而异。 OK，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凝胶式的玻尿酸，它经过交联之后呢，它已经有临床试验证实，它的效果可以维持到18个月，就是一年半的效果。那这样其实就不错。大概一年多做一点点微调，你可以维持还蛮好的一个状态。 那譬如说，我觉得我颧骨太高，或是相反的说，我的脸颊凹陷，那我怎么办？ 对，一样，就是如果说在脸颊凹陷的部位啊，那男生有一点点脸颊凹陷，其实我觉得不是坏事。男生有点脸颊凹陷，你显得就是有点沧桑， 刚毅的。 我不觉得这是坏事。但如果说这个脸颊的凹陷同样一个程度，你放在玛丽的脸上，这样就不行，这看起来就 婆婆就会嫌我很苦命。 对，看起来就是憔悴。甚至你听过那话，就颧骨高，杀夫不用刀。 颧骨高，杀夫不用刀。 就是颧骨太高耸，下面的脸颊凹陷的时候，你看起来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就是太阳刚的一些，它不适合一个女生的线条。那这时候我们一样可以用玻尿酸，就是放在 填充， 放在面颊凹陷的部分，让这过度变得比较柔和。对，这样老公看到你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okay， 所以呢，就接着下来也是，比如说咀嚼肌太大，这个我就可以帮医生回答，因为医生已经帮我们科普过了，我们就要用肉毒这种减法吧，就是变得肌肉不要那么传达到那么发达嘛，对不对？ 让它放松一点， 放松肌肉。 好。我的简单问题问完了，脸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时间快没了， 时间是已经没了。 因为就最后啊，就做个总结好了。因为就现在快过年了，很多很热门的，大家准备要做的，或是过年到了，大家开始会年节大吃大喝等等之类的。那曾医师有什么建议啊，或是有什么提醒大家的，在今天好好来跟大家说一下。 OK， 就我们的确现在过年前的话，会是我们相对比较忙。 今天我们已经不知道占到他多少时间了。 对， 就是很多人会趁着就是过年前的，不管是年终奖金，那或者是这个年前这一段就是要稍有空档的时间，来做一点治疗。 而且今年年假很长。 是。 然后那个另外的话呢，就是像刚刚玛丽说到的这个年后大吃大喝的这个体重增长的问题哦，其实说实在的，就是易胖体质的人也不用会等到过年了， 他现在就已经在易胖。 对，那不过就是如果说啊，在过年当中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控制饮食，那在过完年之后呢，又没有空就是狠下心来锻炼健身的人的话，那个堆积的一些顽固脂肪的确是比较讨厌的问题。那一般我们会有两种就是比较常做的方法，一个当然就是手术的抽脂，效果确实效果快速，但是就是毕竟这是一个大范围的手术，因为疼痛修复期蛮多人不能接受， 没错。 那幸好啊，从几年前开始我们就有一些就是无创的科技，例如说冷冻溶脂、冷冻减脂这样子的疗程哦。那它是用就是低温，你可以想象它这个机器啊，它是一个像是你家里放水果那个 lock， 那个长方形的一个杯子这样子，对。那这个杯子呢，它会有负压，它把它吸在，例如说我今天我觉得我的尾鱼肚过大了，把它吸在尾鱼肚上面，那这个负压会把我们的肉皮脂肪一起吸进去，把它冷却到大概是4°C。不用太冷，4°C 的时候呢，我们的脂肪细胞其实已经受不了了。你的皮肤还相对比较强壮，它可以耐冻。但是呢，这时候脂肪细胞它会开始结晶化，就是结冰了的意思。那在之后冷却的过程中呢，这个脂肪细胞它就会进入一个就是自然凋亡的状态，就是它会进入一个自杀程序。我们预期它接下来几个礼拜之后，这个脂肪细胞会被就是死亡，然后被我们身体清除掉、代谢掉，然后达到一个就是局部的减少脂肪容积的效果。 天 哪！那所以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科技哦，它真的是满足了很多人的幻想。我坐在就是椅子上看电视、滑手机就会瘦。 然后脂肪就会再 就被溶解掉了。 那目前的那个临床证据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这样做一次的治疗的话，局部的脂肪的那个厚度减少大概是20%几。 哇！ 然后那就是我们预期在做完治疗之后呢，它不会有太辛苦的修复期，可能有点刺刺麻麻的，有点红红的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大概预期等个可能2个月、3个月，那个就会达到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程度的进步，这样子。对，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就是 这个我有兴趣了。 你又没有什么东西。 不是，这个我有兴趣。2019年我的新年目标，我想要练到看到腹肌看得出来。可是有腹肌，只要有腹部脂肪，我的腹肌就不会显露出来。 对，像这种会是就是效果最好的人。为什么？就是他自己有在注意自己的体态，他有控制一点饮食，他有在做运动，那但是局部就是有些瘦不下来的地方，什么大腿内侧那一块啦，什么后腰的那一块啦，对对对，就是那种也许是演化的过程中帮助你度过那个冰河时期的那些脂肪，不要去掉的。那这时候就是你减不掉的话，那可以靠这个来帮你完成最后一里的工作。 天哪、 当然就是运动啊，饮食都很重要。可是就像刚刚医师说的，其实很多人他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有一些地方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雕塑不到，他就是不听话这样。 那这个没办法，是基因的问题，真的是有基因。你知道练腹肌，有人练出来，有人练不出来，那是基因的问题吗？ 哦，是哦。 其实肥胖绝对也是。 对啊， 这绝对就是跟先天的体质会有关 系。医师，你有腹肌吗？ 哦，我有，但是现在不适合的。 哇，今天真的是要非常感谢医师。然后在飞越联盟的 APP 上面有问说，医师诊所在哪？我再讲一次，米兰时尚诊所的 曾 凡文医师， 大家赶快就是刷一波留言，就是拜托医师再来，因为有太多还没有问到的，我好想问哦。 今天要谢谢曾医师， 谢谢马克，谢谢玛丽。真理让我心窝飞飞，学到一个重新念罪，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丁味道，你的美就是一整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征服大江南北，沉鱼落雁南湾的向北，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